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的节目中，首先送上冼星海创作于1939年的《保卫黄河》，让我们跟随歌曲激情迸发。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只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1937年，音乐家贺鲁汀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连队火热的战斗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经过长时间酝酿，游击队歌的词曲终于在煤油灯下跃然纸上。1938年初，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的晚会上首演，以后这首清新激越的游击队歌迅速流传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激励了全国军民捍卫国土、痛击日寇的斗志，至今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写于毛主席去世以后，与周总理您在哪里、祝九歌差不多同时候，是一首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合唱作品。歌曲篇幅宏大，倾注了作者对毛主席无限怀念的感情。这首歌曲在1976年大量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能独领风骚，脱颖而出，与其丰富的艺术内涵是分不开的。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记忆的唱片。我爱你中国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歌曲。1980年，我国拍摄了一部反映爱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它是一部反映海外侨胞悲欢离合的故事影片。随着影片的热播，这首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来西亚归侨叶佩英演唱的主题曲也在中国大地上唱响。 Oh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一首《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让世界人民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好客和友善。这首歌曲是在1953年4月由范宇和曲作者麦丁合作创作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云南米族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奥运会闭幕式上成龙、刘德华等领衔主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节目最后，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路边花儿正在开，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呀， 风人谷随迎风摆，期待人们割下来，割下来， 路边花儿正在开，路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 风人谷随迎风摆，期待人们割下来，割下来。 Woo!